君临我四方，把举动放慢停放，剑桥披洒醉歌笑离高迷藏随胸摇歌，花花月月共逍遥，不觉痴望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春秋笑，过回廊，夜风透万墙，推戎装，着素裳，归来依旧了，一袖错看身量。一落月白露光，于是天地冥冥都转现翻过往。芙蓉城，桂花酿，琴声黄鹂旁，旌旗晃，整个王，整个黄沙岗，盖子杨树微醺写的一片橘黄，拾起你眼中破碎里浪，江珠残泪的影幢中，年轻若狂，心思成王，一步轻颤忽而强，

首《花间》来自刘珂矣。秋意渐浓，听到这首歌曲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吧。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刚刚这首歌其实他也用到了邀请到青年的箫笛演奏家吴提还有古筝演奏家刘雅宁去进行演绎，听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刘珂矣的《花间》。秋意渐浓的时候去登峰，在高高的楼顶上迎风后月，这种感觉是非常的凄美又生动的，所以在秋意渐浓的时候不妨去这样尝试一下，感受一下独属于秋天的这种气息。今天来听的很多歌曲都是古风歌曲，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感受一下这种惬意吧。这首歌下面来自好妹妹乐队，提到好妹妹乐队，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尝试去把古风中国风这些元素加到自己的歌曲当中，而这首歌呢当时在一个相声小品的作品当中出现过，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没错，就是这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相思赋予谁》。 你说相思赋予闲置年华，偶然谁弹碎？应是佳人春梦里，忆不起霜了眉，纤纤。长烟波上，几时共饮长江水？而今夜雨湿帘灯，我又在故年睡。 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此意，此悄悄木叶缤纷霜雪催，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你说相思赋予谁？ 眼前你长烟波上，几时共饮长江水？而今夜雨湿帘灯，我又在爱故年睡。 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此意，此悄悄木叶缤纷霜雪催，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你说相思赋予谁？ 你说相思它赋予谁？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今夕是何夕，晚风过花亭飘零，雨人冷后飘零。故里是何地，此生不复回，热血风干在旧痕里。已经夜夕，当一声尘埃落地，来及那落款沾染血迹，夜半朱砂都复兴，掩饰已故去，行云沉默江湖里。忽然飞去，红颜来相许，待到酒清醒，他无影还是梦里。奔然散去，刀剑已归隐，青竹江上雨，寒舟里我独饮。 来自许嵩，也是网剧《画江湖之不良人》的一个主题曲。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营造出了一种

北京时间21:00。